只要等到地球毁灭掉的那天。如果我说爱我没有如果，错过就哭，你是不是会难过？如果你来当借口，那是不是要你填空？如果我说爱我没有如果，真的爱我就放手一搏，还想什么还怕什么？ 我比你更难过，我不会一错再错。 我常说，如果人每恋爱一个人都被自己绑住，那世界末日一来到，就是要等到地球毁灭掉的那天。别怕太快乐， 别怕太快乐， 别怕失去。 100.5. Better music and more of it. More of it. More of it. More of it. More of it. It's been so long that I haven't seen your face.Trying to be strong, but the strength I have is washing away. It won't be long before I get you by my side and just hold you, tease you, squeeze you till what's been on my mind. We need watch you go. FM 大牌吴克群，随时随心好音乐就在 MyFM。 MyFM。

集结娱乐明星的超级音乐频率。 My FM 100.5，时尚潮头，酷炫到底。 My FM。 抱你的时候隔着一片海，手放在腰上，心在悬崖边。你吻我的时候少了一份爱，欲望很遥远，激情差一点，这直觉很明显。终愿意相信危险心理，也愿意陪你走过曾经。是我太多心，是你变了心，打扰爱时候回避了眼睛，手拨着头发，偷看着谦虚。我说爱的时候紧锁着眉心，害怕会受伤，有点不确定，这关系很透明。我始终愿意相信危险心理，也愿意陪你走过曾经。是我太多心，是你变了心，打扰爱情。我始终相信宿命也已为虚，等待雨过天晴，是夜风惊醒，是月光惊醒，打扰爱情。是我太多心，是我太多心，是我太多心，是你变了心。 对我们来说，只有你喜欢的音乐才叫做好音乐。 Music Forty 40分钟好音乐播不停，只在 My FM。 Day drunk into the night, wanna keep you here. 有很多烦恼的事吗？ 不用担心 MyFM Music 试试给你40分钟没有广告的好音乐。我是 Alan 柯友伦。 谁说不行？音乐世界无限可能 ，MyFM 100.5，随时随心，好音乐 ，MyFM。 可以忽然什么都没有，

错什么事情，我打电话去问你，你说要我不要再苦苦恋着你，寻找另一片天地，我不可以。老天还在下着雨，我到底做错什么事情？我打电话去问你，你说要我不要再苦苦恋着你，寻找另一片天地，我不可以，我不可以。 吃海货不算不会过， 季星阁隆重推出春节海鲜大礼包， 公司福利，走亲访友倍儿有面子， 京津冀三地免费送货上门， 季星阁咨询热线400-827-9818。 清晨的微风，午后的阳光，傍晚的街灯，夜空的繁星，无论何时 MyFM 100.5，随时随心的好音乐陪在你身边。 Oh no, yeah, 我们不该

起撑伞，漫步雨中，默默牵手走过，一起将伞抱在风中，拥抱雨和我，我们完全不同却难以抗拒。才能是我，彼此都是彼此的缺口。 FM 100.5 You know I still love you, baby. And yet it'll never change.

无尽的梦里面，我奔向你是场表演。在到达你身边之前，在到达你身边之前，如果还有一万次的界限，让我去书写诗篇。不管离你还有多远，不管离你还有多远，无所谓多久才是个期限，无所谓你读了几遍，我知道下一秒你蜡烛燃烧殆尽的最后一秒前，希望被冷风熄灭。如果我即将走向时间的终结，我会不会后悔昨天看不见的终点，有远去的起点，不退又不进，不去不留才是危险。一次灵魂的妥协，一个永恒的谎言，无尽的梦里面，我奔向你是场表演。在到达你身边之前，在到达你身边之前，如果有一万次孤单界限，让我去书写诗篇。不管离你还有多远，不管离你还有多远，无所谓多久才是个期限，无所谓迷路了几遍，我知道下一秒你就会出现。的字眼，无尽的梦里面，你在我眼前崩塌瓦解。在到达你身边之前，在到达你身边之前，过到最后是一场破灭，让我去守边表现。不管离你还有多远，不管离你还有多远，无所谓哪里才是真界限，无所谓迷茫了誓言，你知道下一秒我就出现。 That's my own life。 钟爱一段音乐，钟情一个电台， My FM 100.5， 音乐让生活更精彩。给的完整，有时暧昧在 自己保留几分。女人独有的天真和温柔的天分，要留给真爱你的人，不管未来多苦多难，有他陪你完成。虽然爱是种 正午的骄阳，秋夜的凉爽， MyFM 100.5与你相伴，度过随时随心的音乐时光。 Hey girl, take you home tonight. 要玩得过瘾一点， 累要累得彻底一点， 听好音乐要听得尽兴一点。 MyFM 100.5 将好音乐进行到底。 MyFM, better music and more of it. 广告少一点，这里是 MyFM 100.5。

听首歌用五分钟。 享受一顿大餐要用30分钟。 您好，请问您需要什么？ 爱上一个人用1秒钟。 你真好，锁定一个电台只因40分钟。 欢迎收听 MyFM 100.5，随时随地好音乐。 MyFM 100.5 Music 40，给你40分钟不被打扰的音乐空间， 让你爱上这个频率。 笨小孩 哦，宁静的小城外有一个笨小孩，出生在60年代，10来岁到城市，不怕那太阳晒，努力在70年代。哎， 发现啊，城市里朋友们不用去灌溉， 花自然会开。转眼间那么快，这一个笨小孩又到了80年代，30岁到头来不算老也不坏，经过了90年代。最无奈他自己总是会慢人家一拍，没有钱在那口袋。哎呀，望着胸口拍一拍呀，勇敢站起来，不用心情太坏。哎呀，想着天空拜一拜呀，别想不开，老天自有安排。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可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 说的， 笨小孩， 我哎呀，急死我了，再来啦！ 他们说城市里男不坏女不爱，怎么想也不明白。妈妈说真心爱会爱得很精彩，结果我没有你好。笨小孩依然是坚强的，像石头一块，只是晚上寂寞难耐。哎呦，望着胸口拍一拍呀，勇敢站起来，不用心情太坏。哎呦，想着天空拍一拍呀，别想不开，老天自有安排， 老天会有安排。 哎呦，望着胸口拍 的小孩就叫 Jackie 嘛，笨小孩啊就叫 Andy 嘛。该我了吧啊！ 哦，他们说 啊，没有了。 音乐可以复制，理念永远不能粘贴。 Music 40，40分钟好音乐播不停，只在 My FM。 愿你爱乌10个钟头。 这个会开救，看老板却不走，我便抬起头，假空跟天使互敬美。 你好，我是张震岳。 My FM。 我喝着不变，唱一首《五月天》。 空间就在 Music Forty。Hello， 大家好，我是魏晨。 Music 40 Music 40 好音乐不间断，只在 My FM。 大家好，我是袁玉丹。 My FM Music and more of it. My FM 100.5.

轻易使人更怀疑，有种阶级被风化及，谁还在乎言论语，在我眼里始终坚信，先别痛别醉的玩法就该 break it down Music 40 40分钟不间断的好音乐，有音乐无所谓。 就算全 说错，就算全世界都怪我，我只要你跟我走。我不是个稻草人，不能动不能说，你把爱紧紧放心中。我不是个稻草人，没人爱没人疼，再难再疯我要结果。我不是个稻草人，看天亮看日落，就等你给我一双手。我不是个稻草人，不做梦不还手，放手。我不是个稻草人，不做梦不还手，别用泪水逼我放手。 MyFM 100.5， 被幸运剔除，谁都对你打分数，砍断的序幕就此打住，微光里一层薄雾，多少的荣光流于美术，被成功耽误，重复爱赢却怕输，随别人起舞，随便他们说是怪物，哦，不模仿别人 算数，欺负了

生活就是早知喜悦绝望和幸福悲伤，爱情重复变幻妥协坚强随万物生长，谁都有不灰心的时候，怀疑那些听我说过的话，忘了把曾经的笑字犯下，相信自己只能这样出发，所谓的心脏世界的旅人，在的每个角落转下，把所有沿途的回忆留下，在每个角落等待融化， 指尖下冰冷的肩膀，